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荣幸接受民主进步党的提名，正式的代表民进党参加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 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我想起了2012年败选的那一夜，现场有很多年轻人掉下他们的眼泪，我拼了命也要把那些眼泪转换成笑容。我将要再一次的迎上这个挑战，站在你面前的还是蔡英文，不过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三年多来我的努力，我的改变，找回人民的自信，点亮台湾。 好，欢迎来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大家应该都听出来咱们今天要聊什么了，蔡英文终于宣布要参选了。我看他这次参选的一个声明吧，应该说他一个演讲很短，大概就12分钟时间，这可能也延续了蔡英文他演讲的一贯的风格，就比较的谨慎，似乎没什么激情，并且他通常都是拿着稿子念，我发现对吧。但是这个出来之后，大家也会觉得都该他出选了，没有什么悬念，那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争议的部分，除了他谈到那个两岸政策，大家会觉得好像不是非常的明晰，还是觉得挺模糊的。但是你想现在才4月份是吧，最后投票开始选的是明年1月份，所以他中间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去填补内容，就感觉上他12分钟的这个演讲还是以谈价值和批评对手为主，说国民党最烂，现在这个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领导人的问题，对吧？佩芬，你们听了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层，就是如果拆开它大概12上下分钟这样的一个呢，我在看这个视频里面呢，我前半段很感动，后半段眼眶含泪，然后 真的假的？ 真的，中间呢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你会发现它其实前面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哦，终于就这一步终于确定了，因为其实他要参选这不是一个新闻，说真的， 对啊， 因为2012输的那一晚上你就知道他2016肯定会再来的，然后中间的那些他讲了很多的就是政府的执政的不会，我们如果是我们不会怎么样，就讲了很多的愿景，而且现在台湾的一些不管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年轻人的问题，到最后刚樊素放的那一段就他重新讲到2012年那个晚上你们很多人的眼泪，所以我拼了命也不会，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小英粉，可是他那种，我觉得政治人物很重要是一种感召力，就是那种魅力。我觉得在昨天的那个场子里面，其实蔡英文某种程度是有达到他的词里面，你觉得他这个人呢，其实你说从头到尾看他的表现，他不是一个很激动讲话就很强势那种人， 是一个沉闷的人， 所以他就包括其实在2012那场演讲你也不觉得他有很多，可是为什么可以让这么多人掉眼泪，那么多人鸡皮疙瘩起来就有感觉呢？我觉得这就是他目前所有的一个政治魅力了。 他讲话比较诚恳，我是觉得他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 对，就实打实的感觉，每一句都是砸到你心坎里的，就没有废话也没有。 你在现场听过是吧，当时就是9合1选举采访的时候， 我听过两次他的演讲，但是我可能比较奇怪的就是他都没有念稿子，但是在这之前， 哦，那两次是即兴的， 对，不是即兴，也不是即兴，在这之前你一直可以看到他在后台或者他坐旁边就一直在看稿子，但真正他上台去讲的时候他就没有在看稿子了。他把这个现场的氛围调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那次是在林佳龙的这个助选大会上，然后我可能不是一个绿营的人士，或者说我在这个台湾的政治立场上是没有立场的，但是在听完蔡英文讲完之后，我会认为国民党之前做的真的是一塌糊涂，然后真的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只有这个不能说是民进党会给台湾希望嘛，但是你选了民进党肯定会比选之前的国民党要好，我都有这么一个现场感受。很多他讲的话虽然我不是亲历者，我都会感同身受，因为他讲到很多台湾的不公啊，讲到之前的军队的虐 待的案件啊等等的，真的讲了很多细节，所以你就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能做实事的人，所以你会愿意去相信他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国民党可能在讲什么话都是假的。 好，这个确实哈，演讲者他必须得有他的这个杀手锏，那有人可能是以风趣幽默取胜，那有的人可能说话就比较朴实实在，但是同样都希望能够打动人心，在现场就能被他说服，能够信他跟他走。但是这个蔡英文他的这个现场，其实台湾的这个选举现场声势还是挺小的，那尽管已经是最大的，听说上百的上百家的媒体都到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但是整个的场景给我感觉，那到底还是民进党就显得非常的团结，十三个县市长全来了，除了有一个是宜兰县长他出访没办法，但你感觉整个他们这个团队都准备好了样子。反观另外一边国民党到底谁出选的现在还不知道，今天早上看新闻，朱立伦新北市长国民党主席他去一个庙里面参拜，就问到你到底会不会选，他都很无奈了，就问了一千遍了，我不会参选这样可以了吗？但是他不参选怎么办？还有谁啊？吴敦义、郝龙斌也说不会， 王金平、 洪秀柱。 我只能对，其实刚樊素讲到，我觉得有一个侧边的一个观察呢。我在脸书上有很多就是跑政治的记者的一些老同事嘛，你会发现跑绿营记者这些记者同事们，他们特别容易就是在情感认同上就很感动，常常就是在绿营的这些投入到、对，我觉得可能这跟他们就是绿营跟蓝营他们政治人物的一些相处，因为蓝营一向比较公平，绿营他确实比较草根比较年轻，或许跟这记者中间的这些交往会比较感觉比较平民一点。另外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我从来很少看到有几乎没有跑蓝营的记者会在脸书上面就想说哇今天给你买酒开心会哇我觉得好感动。可是那一天呢，我有一个以前老同事，他在就等蔡英文那个记者会的时候，他在现场就还没开始之前他就拍了现场的照片，就讲说已经大爆满两个小时之前嘛，然后后来拍完之后呢，他拍了一个照片，就是一个叫做领导人竞选办公政策办公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牌子，有一间办公室，然后就感动，就是终于要改变。你像就是光是从记者身上，你就可以从这边去侧边观察，就是绿营跟蓝营他们对于唤醒人 民 的 这种 感召力。可是你刚刚春雨讲到，你说是不是因为听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他是做实事或是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也觉得蔡英文就是很多东西空，他确实你可能未必真的有什么实际的。可是我说的，有些时候政治人物他就是有他的政治魅力，马英九确实已经把他的资产都用完了，那现在看来就台湾真的是绿营的，对，确实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困难。 那当然现在我们评价蔡英文未来的参选路哈，就现在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他在前天下午三点钟在民进党的党部的一番初选的声明和演讲，十二分钟左右。那如果在这个口语传播的老师的这个角度哈，他会觉得这次初次亮相到底算不算一个成功的亮相？我们来听到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的教授温伟群教授的点评。 我的感觉是蔡英文其实长期我们观察他早期从这个李登辉时候的这个技术的幕僚一直到现在，他其实一直都过去都不是一个很激情的人。蔡英文大概比较感人的演说是上一次的这个败选演说，这一次我看到蔡英文的演说跟上一次的这个败选演说其实是有差距的。这一次的那个调性我看起来他的理性的成分会比感性的成分要来得高。当然跟上一次败选之后那个场地是在这个广场当中这个接受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跟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目前的情况在台湾里面是蔡英文所属的民进党目前是领先的，而且领先的幅度呢其实还蛮大的，所以说蔡英文这一次的走法其实是某种程度以比较领先者而且是比较保守的方式在进行。所以你看到他的整个发言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具体的谈话，他大多数还是比较抽象的价值。那么蔡英文之所以一般的认知里面认为民进党的演说是比较激情，这个当然跟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是有关的，因为包括在社会阶层以及年龄层上面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支持群里面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经济比较弱势人比较多，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容易是比较激情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他现在蔡英文所属的民进党现在是反对党，所以当你要要求社会改变，而且要说这个改变是有必要，要换掉领导人的时候呢，当然就会有这个说现状是不好的这个情形出现。选民其实是一直要求新求变的，那在台湾的选民其实也不例外。那么台湾过去曾经有好几次这个已经至少两次的这个轮替的经验，也就是从国民党变民进党，又从民进党再变回国民党这样的情形了。 嗯， 所以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是比较受到选民喜爱的。那么蔡英文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他主要他在调整他的步调，他也想诉求台湾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个来说他这次的参选声明在我看起来对比上一次的这个败选演说是相对比较稳重比较理性的。 好，他这么的一个演说风格哈，我觉得也是符合当下的一个政治现实，因为毕竟现在才四月份，而且国民党也没最后确定谁来参选，可能你具体说什么我估计也得考虑考虑对手他们会出什么样的牌。那他在这样一段相对时间不太长的演说当中的十二分钟，他没有提到具体的政见，当然他也说未来几个月呢会向人民报告这些亟待解决的内政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民进党到底有什么样具体的对策。那我们现在看到在不管是两岸的舆论场甚至国际的新闻界，大家最为关心的他在十二分钟里面谈到的段落还是两岸关系，大家会觉得他似乎说的不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说是要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呢，我们专门来就这个两岸政策的部分来好好的探讨探讨。三块新闻稍后再见。 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在未来也不会是民共关系。下一任总统必须要肩负起超越既有国共关系框架、建立常态化的两岸关系的使命。我要请台湾人民相信，我绝对不会辜负这项使命。 好，终于到了最核心，可能也是大陆最为关心的一部分，就是怎么样去阐述两岸关系。那他这么一句话呢，现在我看台湾这个联合集团他们就做了一个民调，就据说呢有40%几的民众又都不太清楚他说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什么意思，即使是绿营大家也并不大理解。38%，这是联合报的民调，48%觉得没阐明，38%觉得没清楚两岸政策立场。这个他是不是故意让你们看不清，而还或者就是时间还太早。有人说他6月份不是要去美国这个跟奥巴马见面嘛，那刚好习近平9月份也要去嘛，所以呢可能这几个月就三方一直在会磋商，就这个时间点现在来说还是早了点，是不是？ 看得懂，我觉得这挺好玩，就是其实台湾媒体一直喜欢 怎么样才说具体啊，其实 可是很难具体，你知道这个问题如果有办法具体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就到现在你很难，就像说他讲说维持两岸现状，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看不懂，其实这句话很明显啊，现状啊，可为什么看法，是因为每个人所定义的现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台就是可能绿营比较也许基本教育派绿极绿的那一些人，他的现状是一个台湾可能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可对于大部分的人，可能他觉得现状就是我们两个就交往，可是你做你的名字，我做我名字，大家就是互相认同，就不要否认对方。那可能对于某一些，也许像什么爱国同心会那些所谓的现状，我们就是应该是中国，我们是应该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每个人的现状不同，所以小英这个现状到底是谁的现状？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说真的，因为刚樊素也讲，现在才4月嘛， 对啊， 他到明年1月真的还有很多的时间，而甚至你说对手都没有出来，那他之后还要跟美国，我相信这其实美国也非常关切，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只能说。你说他会不会说清楚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以现在的气势来说呢，即使他不说清楚他也未必会输。所以第一他何必说清楚呢、第二我说我们刚刚在广告其实我们私下聊到，就对于台湾人民这个两岸政，或许也许美方会关切，大陆民众很关心，那可能也许一些学者专家很关心，可对于台湾人民的生活，两岸究竟占了多大的篇幅呢？可能他更关心的跟他生活相关的是房价， 对， 是他的薪水、是一个社会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你说蔡英文如果最后他真的两岸就是不愿意说清楚， 哎，但是他们会说，如果他说不清楚，你像上次他选的时候，那他不就是输了吗？不就是因为你不够清楚，或者说你跟绝大部分的民意你是背道而驰的吗？那如果不说清楚，这一次他会不会重蹈覆辙？ 可是有一个东西你要记得，就是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其实四年多的时间，将近四年的时间嘛，其实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是有改变的，中间包括发生了太阳花，还有在马英九执政下面，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他亲中呢？其实说真的，马英九政策并没有过度的倾斜，我自己真的认为他不是没有，可是为什么那个气氛下是？那当然中间有很多，我们过去在节目也讨论到很多可能台商回来就是造成因为跟大陆相关的一些东西或一些人物发生，就造成台湾的一些也许经济上的问题，所以相对把这个情绪都变成了反中。那你说四年这里面的整个社会情绪其实已经改变了，我觉得从开始国民党两岸是他的优势牌到现在，其实我觉得社会氛围是有改变的，这一次真的未必他是一个会让他就是最后那一里路的因素了。 但是这次的改变哈、还有另外一个元素，就你绝对不能忽视，就是大陆这边实力此消彼长，现在也不是陈水扁时代了，就是大陆现在已经他完全在国际社会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么一个国家存在。所以我看苏启就是国安会前副秘书长嘛，他就讲了一个观点，他就说你要是意思就是你把对岸惹火了，你没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说出来的话，他可能习近平他就会动手，意思就是说而且会让你台湾有感、就是可能还要再观望，就是我觉得不会那么掉以轻心，说我不说我也赢定了，我相信他不敢这么的大意。当然苏启先生也有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觉得这种所谓的国际的这些意识或者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国际事务，从来都不是民意主导的，就即使你台湾人100%的认为我们就是甚至搞台独了，你都不可能就放在真的是领导人身上他就敢把这个话撂出来，你必须得考虑国际社会，我身处整个国际环境，他会给我的这个小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绝对不是这么轻易的能够说出来，或者这么轻易的能够听从民众的这个想法。 对，但是台湾的民意其实也是有变化的。台湾的政治大学他做了一个民调，其中有几个指数，有一个就是两岸的统独指数。那他这个指数显示呢，其实到了马英九执政的后期，在2014年的时候创了一个历史新低，是-14.7%。那这个指数呢，就可以说是台独的这种支持率是历史以来最高的比例。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两岸的现状指数，其中有85%的这个指数呢是要求台湾维持现状，也是说是历史以来最高的。问题就是说大家的现在意见都不明确了，就是也不支持独立也不支持统一，就是要维持现状，但是这个现状到底怎么解释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是我们要梳理起来哈，蔡英文他最近一次就是表述两岸关系的就应该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民进党内部他们中国事务部有一个这个座谈，那他在会后呢就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还有这个三个坚持。所谓有利于呢，就是有利于他当然口中是国家了，就国家自由民主发展，有利于区域和平安全稳定，有利于两岸互惠互利交往。坚持是什么呢？一要坚持政府决策必须充分民主和透明化，坚持交流过程必须多元参与和机会平等，还有坚持交流成果必须维护公益和社会共享。有人就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有利三个有利于和坚持，可能也跟后来就是习近平他讲到的重申了必须坚持九二共识，他算是一个呼应。所以有人就认为哈，大陆方面当然是希望你国共可以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你是在九二共识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共识，但是 实际情况至少现在我们是看不到有这么一个迹象的。那到底现在大陆方面哈，到底怎么样去理解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表述，尤其是通过前天的这样一个声明之后，我们现在来听到的一段访问呢，它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陈永江先生。 蔡英文他虽然说是做了一些姿态，为了2016年大选铺垫民进党的这个最后一里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一次现状说内容其实是不清楚的，隐藏着暗礁的。你看，民进党有三个文件啊，91年的台独党纲，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07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嗯， 按照民进党那个后法优于前法的法理原则啊。需要有一个新的替代性的文件，但是呢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文件。那这个维持现状到底是维持的什么现状啊？从岛内外舆论啊，包括美国各方的反应来看，大家都在怀疑它的用意和诚意。维持现状，因为现状没有说清楚嘛，这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方法呀。他上台以后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或者是上台之后，就包括是在上台之前，就是在选举的时候，把那个什么现状解释为就是说两岸是法理台独啊，事实独立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这个现状。 嗯， 但是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国民党的作为一个破坏现状的这么一个打击的对象。那么他上台以后同样有这样的可能性，他陈水扁上台的时候至少人家还提出了四不一没有了，但是蔡英文现在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不独的这个一个说法。 嗯， 那么如果他真的有心解决民进党的最后一里路的话呢，走完民进党最后一里路啊，他还是要明确的承认九二共识，或者提出一中框架的具体论述，才能够让各方真正发心，也才能够让台湾民众满意。 嗯， 那才能确保台海的真正和平稳定。蔡英文讲这个两岸关系是国共关系啊， 嗯， 国共之间至少是有政治基础的，是有九二共识的，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嘛。民进党一厢情愿，这个是希望说是超越这种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他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提出一个可供双方接受的这么一个基础的表述啊，那么在缺乏政治基础的情况下如何超越呢？对，所以这个其实就反映了政治基础的重要性啊。 好，听得出来这个陈研究员也是觉得不清不楚的，而且觉得不应该是这么不清不楚的。那面对现在外界的一些批评哈，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国民党立委和民进党这边的立委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国民党立委吴育生的看法。 维持现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命题，可是实际上他的维持现状什么也不说清楚，什么也不讲明白，然后他还完全在否定马英九及国民党这段时间所推动的维持现状的政策。 嗯， 像我们国民党的政策就是两岸就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我们认为这是九二共识最好的两岸的基础。然后我们目前我们主张不统不独不武，尤其是不独，我们不主张台独，我们反对台独。可是蔡英文从头到尾就奚落说九二共识根本就不存在，从来不面对九二共识，到现在要选总统了，他来闪躲九二共识，然后呢，他反对两岸的所有交流。我们从 ECFA 签署的时候，他就说 ECFA 签署就会造成台湾破产，可是后来他又说 ECFA 他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签署两岸的服贸跟货贸协定， 嗯， 他又发动年轻人来反对， 嗯， 然后他又说一定要监督条例才能够签署这些机制，可是两岸监督条例到现在被民进党卡在立法院卡了一年，完全不让我们去做进行理性的审查跟法案的讨论。然后最近的亚投行的事件，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又奚落消遣反对批评马英九跟国民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哪叫维持现状嘛？这根本就是颠覆国民党所难能可贵跟北京共同营造的两岸的现状，他们根本就完全反对。所以他现在为了欺骗台湾的中间选民跟台湾的年轻选票，他就要借用国民党维系的现状，所以他说他要维持现状，可他所有的策略主张作为观点论述跟意识形态全部都是反对国民党营造的现状。尤其民进党内部的台独党纲 台湾前途自决论，到现在民进党还不敢召开任何的政策辩论去拿掉台独党纲。你蔡英文已经是第二次要参选台湾的大选，你还不敢面对这个议题。他在几个月以前还在台湾公然公开讲说台独已经是台湾的天然元素啊， 嗯， 他已经公开讲了，但是因为当时不是在他用在他昨天的这个总统要参选的选举的说明里面呢、啊，所以好像两岸或者是我们香港的观察会认为说，哎，他好像没有目前没有在讲台独，有啊，他平常就是在漫不经心的时候或是没有防卫心态的时候就讲出来了、啊、他说台独已经是台湾的天然元素啊。那如果这一句话是他发自他内心，我认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如果是他肺腑之言的话，他现在所有不谈台独都只不过是想拿到台湾政权之后要不要推动后面再说，但是他的理想、他的浪漫、他的台独意识形态的一个坚持吧。所以只要他不敢面对九二共识，只要他不敢承认九二共识，只要他不处理民进党内的台独党纲、台湾前途自决论的话，我认为蔡英文也好，民进党也好，就是100%的台独政党。所以他党内的两岸路线到目前为止他没有辩论，没有说清楚讲明白，所以他对外也不敢表达。之前平常就奚落国民党批判九二共识不存在，现在大选年到了要欺骗选票，他就说他要维持现状。所以这种讲法颠三倒四，所以难怪台湾的社会才用空心菜来描绘蔡英文在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台湾的社会对他知之甚详，他不仅对两岸关系是这样，他对台湾的核能问题、对台湾的产业政策、对台湾许许多多的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其实都采用这种模糊的策略啊。所以基本上模糊是他的特色，所以台湾的社会知之甚详，所以国民党会理性的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台湾社会对他这个模糊都有共识，所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总是会把它剥清楚的。 好，这个应该算得上是痛骂了，算不算佩芬？吴玉胜 挺痛的，他的角色理应要痛骂。 好，那面对如此之痛骂啊，看看民进党这边他们肯定准备好了怎么反击了。这位是民进党台南籍的立委黄伟哲。 两岸的现状的缔造者是国民党啊。 嗯。 对于一个现状的表述，马英九的讲法是不统不独不武。 嗯。 那么台湾所有的民调机构，包括政府的民调机构，包括研考会，他们每次做的民调，事实上台湾的这个民对于统独跟维持现状的一个选项里面，这个维持现状始终是主流民意是最多人支持的。那么蔡英文选择这样的一个宣示，选择这样的一个符合民意的讲法，我不知道有哪里是混淆不清的。我觉得其实国民党的马英九或者其他的人也都知道，维持这样一个现状是避免触动一个统独敏感神经的一个最好的做法。马英九上来之后，两岸说是关系特别空前的好，那这么现状如果是归因于马英九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说那蔡英文维持现状有什么不对？那国民党为了自己的选票，为了要挽救2016的选情，硬把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把的这个现状的正当性跟合理性把它打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表示两岸之间的现状是很糟糕的咯。那两岸之间的现状是很糟糕，那现在马英九的政绩就又少了一项。所以我觉得其实国民党想要两边兼顾，一方面兼顾马英九的政绩，一方面又要否定掉蔡英文的这个所谓维持两岸现状，这不根本是打自己的脸，而且是态度立场前后不一，以今日之我否定过去之我，那我们觉得其实这种夺势心扉的心态相当明显，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的。 嗯， 那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不认为说这个国民党这样的一个批评或是所谓的陆委会这样的一个批评是合道理的。 哎，这似乎选战已经打响了啊！ 嗯， 这应该是以后面对每一个政策，两边都是互相痛骂这么一个局面了吧？ 其实不是，本来选战就这样。其实你知道，所谓那蔡英文出来这个我的协议里面的那些政治，就是做政治节目那个细胞突然就很沸腾。你就是做媒体的，你知道那种选战的烟硝味是你最喜欢的，是你杀的你死我活。我觉得那种就是媒体最喜欢看到的。刚刚其实延续到你，我前面讲到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民，未必两岸真的是现在最 care 的东西。他因为跟生活还是有点距离嘛。那樊树讲到，可能现在很多时候你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的一个状态，可能跟 跟当年陈扁时代不一样， 不可能， 真的是不一样。你看这个亚投行，台湾想挤进都挤不进去。可是我始终觉得，其实就说真的，因为蔡英文的当选不是只是说他说不说进两岸政策，包括你说国民党对手是谁，这可能也攸关。如果就派出个，就真的连我去选都会赢的人， 洪秀柱， 那而且未必，洪秀柱很辣椒的，那大家可能，但是其实就是其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就让这个事态发展，你说好，那民进党觉得他就是不能吞九二共识，或是不承认一中教，我觉得没重，这不是最重要，因为对于一个坚持他们自己政治理想的，我觉得这是要赞许的，就让他们去坚持他们的。然后大陆其实也应该就反正好，那你不吞，那我们就不要交往了，我们就不要，都什么都不要了，那就这样好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就是反正就看看蔡英文如果跟民进党就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下可以带台湾往什么样的一个路，因为可能他们讲很多时候你不见得要跟中国你才有经济出路，对，可能是，那 我们试一下看， 对，那你就试着带我们去走，我觉得未必，你不能够否认说一定没有这一条路，但是试试看嘛，因为四年的时间，我就常常说 你愿意付这样的代价， 民主之城好，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台湾，你说也真的不能说到非常谷底，但是真的有很多的困境，那你说再跌好吧，那就顶多贪了。可是说真的，那就试试看。那如果后来发现确实不能忽视这样的一个国际现实跟政治现实的时候，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也许就会有另外的思考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常常喜欢用的成长的一课吧。四年的时间有些时候是给得起的。 对，但是好像除了这条选择，就算是没有这个问题，那国民党内部它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他们现在根本连人都选不出来，而且内部好像意见也不统一。包括这个马王政争之后的这个影响到现在还有。基本上说国民党，你说现在让它变成两个政党它都有可能。一边是挺马的，一边是挺王的。只是现在大家表面上还是在这个朱立伦出来之后还是团结在一起的，但是真的好像就这个推举人选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疼。 哎，你说为什么朱立伦死活他就不出来选哈？这可能也可以好好的聊一下，或者国民党他到底派谁最有可能这个打得稍微漂亮一丁点吧。我们三地化新闻等会儿跟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也聊一聊，他也算是一位身在大陆的台湾通了。三地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们不如再来听一位这个非常资深的一位台海关系的评论员，叫张柔敏的意见吧。他也是很头疼啊，这个国民党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先来听听看。 国民党如何应对2016年的大选，它的出发点哈，应该是从九合一选举失败的具体这个选举信息啊来做分析。实际上从已经公开的资料来讲，建村的投票啊是大幅度降低啊，建村历来是国民党的铁票。那现在呢，国民党在2016的选战呢，他要如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呢？那他一条就是说如何去激活啊，或者说是如何去凝聚眷村的选票，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马英九马王之争对本土派的影响大，就是如何团结这个本土派。从这个台湾民主化改革以来啊，国民党它就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传统派，一派是本土派。那马王之争实际上就是传统派和本土派的斗争。那马英九他能赢得胜利的，实际上他搭档了萧万长，萧万长也是台湾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他第二任期搭档吴敦义，吴敦义也是本土派的代表人物。只要国民党做好传统派和本土派的团结，那这一点是国民党胜选最根本最根本的保障。那这一次来讲，因为九合一失败来讲是马英九的失败，也可以说是传统派的失败。那我们按照讲说传统派失败了以后，那是不是应该要由本土派的代表人物来出面参选？那我认为就是说国民党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现在摆在台面上的人物啊，就是两个，一个朱立伦，一个王金平。 朱立伦呢，他是连战时期啊，跟国民党地方派系结合的一个产物。那朱立伦呢，他不代表国民党传统派，也就是眷村这股势力。那王金平呢，他的影响力比较大，那只是国民党传统这一派不愿意看到王金平出来选，因为长期的马王之争嘛，长期的马王之争，在一个传统派这一块呢，就是一直认为说王金平是蓝皮绿骨，这个是说对王金平这一点来讲是始终不肯信任王金平。他们眷村这一块的人就希望朱立伦出来选， 嗯， 但是朱立伦他有自知之明啊，他不选，他不能，他已经数次表态哦，他不参选。不是朱立伦表态要参选，是朱立伦已经表态不参选。 嗯， 那郝龙斌就是前几天郝龙斌有一个说法，说朱立伦选不选他线路参考。实际上郝龙斌的这个说法，他是代表眷村这个传统派的利益他来发言的。如果王金平参选，那传统派不支持，那要怎么办？ 嗯， 从这个维护啊，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来看，说朱立伦参选比较好。但是朱立伦认为说他不可能起到团结台湾本土势力的，他这个力影响力他做不到，王金平可以做得到，所以他愿意让王金平出来选。就是我认为来讲，如果王金平参选，他可以起到团结本土派的作用，但是就是国民党传统派这一派，通过参选搭档的方式，比如说王金平搭档这个郝龙斌啊，就是通过郝龙斌作为副手来讲，来争取团结这个动派。如果说王金平跟郝龙斌搭档这样子，或者说跟宋楚瑜搭档，就是王金平搭档一个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应该就可以争取本土和传统势力的两大派的团结。这一点呢，是国民党2016选战的最根本的保证。 好，张先生呢也是分析看国民党这边现在到底派谁出来哈，可能稍微体面一点吧。来问问马军的意见，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 嗯，你觉得呢？国民党现在派谁出来会稍微好一点？ 这个还是刚才那位老师的意见吧。这个不是国民党派谁出来，因为这个很难，会协调一个人出来。但是根据现在的民调来说，唯一跟小英有的打的就是朱立伦了。 朱立伦三番五次说不要选， 不管是吴敦义也好和那什么也好，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讲啊。民进党有好多人说输了之后就退出政坛，现在回来政坛上也很多。 嗯， 所以政治人物这个话，他可能还要等整个国民党凝聚出一个全面拱朱的这样的一个气势，朱立伦可能才说：“哎呀，勉为其难了，这个全党内都这样了，我只好辞掉市长，然后这个把责任扛在身上。”他肯定还要需要别人去捧他嘛，这个和当年捧马英九是一样的。 嗯嗯嗯，就是还是先要这个推搡推搡哈，但实际上可能心里 这个气场还没到，只能这样讲。对， 那如果是搭档的话，你觉得在蔡英文这边谁比较有可能？ 就看蔡英文会怎么想的，因为他之前选的那个苏家全呢，是因为蔡英文最早在民进党内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派系的一个基础，只能抓一个相对来说最听他的话的人出来选。但是现在来看，如果蔡英文真的在这四年他想通的话，他也许去搭一个形象相对清晰一点，并不是民进党纯粹民进党人的人，可能会更好一点。比如他之前找过林权，就是学者性的一个师奶杀手。他之前商量找过彭淮南，就是这个是财经界的一个非常受大家尊敬的这样一个人。他甚至出来，我觉得他甚至搭宋楚瑜都有可能。这个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想通了，或者说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选谁都无所谓，就找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代表人物呗，搞不好是深绿那边派一个人出来也有可能。但是具体哪个人出来，这个现在非常的不清晰，甚至比国民党就是蔡英文的副手的人选，甚至比国民党的人选还要不清晰。因为可能性太多了。 但是蔡英文在这次他要这个参选的演说上，他也提出了很多要改变内政和包括两岸关系这方面的政策，但是就有很多民众会觉得他，包括国民党也一直在批评说他就是空心菜，没有实质的内容。那大家会不会就是对他这个演讲买单，或者说是不是根本他不用提出政策，他就躺着选都能选上？ 我曾经有一个在我看来还算比较疯狂的想法，我说万一2016年的选举出来，大家这个一翻两瞪眼，发现哎，这国民党的人选上了，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就好像那个九合一选举一样，大家就大跌眼镜，没想到 这个国民党能够输成这个样子一样。 嗯，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从各方面的民调以及整个台湾的这个民心来说的话，还是自恋的，因为马英九这八年做的相对来说真的是很失败。蔡英文是有这个胜利的可能，但是他这次在两岸关系的表态上呢，应该是比他上一次选举更扎实的一点，因为他上一次只提出了一个台湾共识，但是台湾共识是什么他都说不清楚，那外界更没办法理解，所以他才有空心菜这样一个称号嘛。 嗯嗯。 那今年呢，他提出来一些具体的一些相对来说具体的一些看法，就是说我单方面不改变两岸的现状，我出来竞选的呢是所谓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导人，是在凝聚一个和浅蓝阵营的一个比较大的共识，但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一套话语体系在大陆看来并没有多大的突破。 嗯， 因为真正的东西，你的台独党纲，你之前吵了一年的台独党纲说要拿掉要拿掉，结果你最后又下决议说不拿，然后在这个太阳花也好啊，反服贸也好，你民党也一直冲在最前面，就是你虽然说法有一点点点的进步，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并没有看到多大的诚意，所以这个也是会成为他去选2016还是最后一里路，这个障碍他现在并没有突破。 嗯，就是说他中间面对这么多的障碍，他内心可能也相当的纠结，因为民进党起家的时候他就是反国民党才起来的嘛，可能他如果是放弃他原来的这些台独主张的话，他可能要损失很大部分的这个选票，但是可能又觉得必须得突破。那你觉得他其实内心最难的就是最大的这个障碍是在什么地方？ 最大的障碍他现在还是拿不到台湾最怎么说呢，他自己的民调还不是能够保证他最大的准确性。而因为有这样一个例子，蔡英文在2012年的时候为什么在最后时刻拥抱台独没有拥抱九二共识，是因为他拿到了一个非常他们认为非常准确的内部民调，觉得他自己赢定了。 嗯， 所以蔡英文那个时候还甚至很嚣张的跟美国人讲说，你们不要给我提意见，你们要做好准备，我要上台了。他们跟美国人都这样讲，所以这次呢他可能会比较谨慎一点，但这个伤痛对他来说可能会一直在提醒他，所以他这次五月份就要到美国去嘛。 嗯，对， 要提前先到美国去，要听听美国那边的风声，然后要在两岸关系上做一系列的一个变动。他这四年应该对这最后一里路有过很多的想法，但是他这个想法首先一，他不像阿扁那样的一个投机主义者，他是一个理念型台独，他的台独理念可能要比阿扁还要重。第二呢，在现在这种民进党全面复苏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他可能面临台独势力的束缚比2012年还要深。 所以 即使蔡英文，因为2012年的时候大家想着先选上再说， 嗯， 就是我们已经输了四年了，先选上再说。但是现在呢，大家觉得他肯定能上了，所以各方面对他来说，我们看这次的各地方的立委的选举的提名战已经很惨烈了，因为民进党会觉得只要我提名上我就能赢，所以大家都在抢这个提名。 嗯， 以前2012年呢，就是我们先推一个最厉害的人出来吧，然后先拿到席次再说，然后大家再选上之后再分这个利益。所以这次他可能面临的这个台独势力的束缚会比之前那一次更深，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不是在考虑做蛋糕的事情了，已经在考虑分蛋糕的事情了。但是做蛋糕的这个活儿要蔡英文自己去完成。 嗯嗯。 那他可能就是面临的这个束手束脚的这个东西要更多了。 嗯，年轻人的想法呢，他们会左右这些吗？因为刚才我们棚里面几个聊培芬的意见，就觉得年轻人他可能不是很在乎你台不台独，就是这方面的这些政策，我可能更加关心现实层面的东西。 对，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台湾出现了非常多的以公共政策为主的新兴的政党，比如说民国党，比如说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呢，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需求就能反映出台湾民众现在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现在要的是民生，我现在要的是经济，我现在要的是正义分配的一个公平。但是民众看不到一点是，台湾的这些问题其实本质纠结还是在两岸关系上。 嗯嗯， 还是在两岸关系上。你作为民众的话可以聚集在自己的民生上，但是你作为一个立委，也许我是为选民服务的，我集中在这方面，但是你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领导人来说，你是不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只从民众的角度上来说，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从分配正义的角度上， 他们还是喜欢民进党更多一点。 嗯，好，谢谢马军。 对，好，谢谢。 好，感谢。嗯，佩芬，你觉得这个马军也觉得哈，你说即使这个你要搞民生，搞什么经济方面，你还是逃不开，它可能是个魔咒。 嗯，可是我刚刚想到说，很多时候你在这里讲，其实刚马军提到，很多的台湾年轻人看不到这个本质上它的症结点，可能还是跟两岸关系有关的。 嗯， 可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如果让他看到了，也未必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其实你说，如果真的蔡英文上台了，他也许还是个空心菜，那时候也许可以摊在这里，让很多人去知道本质。所以我觉得也未必没什么不好。就像说，其实2000年去陈水扁执政之后，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民进党好像也没有那么清廉。就是很多东西，你就是因为给他上台之后，你才看得到柯P原来也不是那么神话。我觉得这东西 OK 的。其实刚刚马军点到了很多的一个重点，就像说蔡英文这个人，你说他的台独的基因跟成分，他虽然讲话温和很多，而且其实他是温和，大家政坛上他有一个白玫瑰的一个称呼， 嗯，其实很毒是吧？ 但其实你说毒，因为我记得在三弟也提过，就是他其实当年李登辉的两国论，他可是核心的那个去撰述的这个顾问来的， 嗯， 所以你说他当年写得出这样子，可能差一点引发台海危机的这样的东西，你觉得以蔡英文的个性，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你或许因为政治现实，他必须要包装，可是本质上一个人的信念，我觉得在核心上面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嗯， 那当然你说很多东西刚刚提到说国民党现在可以怎么样派个人，刚刚马军也提到马英九当年说不选，他讲的是台北市长的时候，1998那时候说真的讲了100次不选，每一次问他不选，最后 怎么跟民众交代啊？你又违背承诺， 当时他是高票赢了陈水扁啊，陈水扁到输的时候还不解为什么会输，因为那时候陈水扁的执政满意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不解为什么我做的这么好，你们还是投给了马英九，因为可能很多的外省人可能在一个族群认同上还是投给马英九，所以其实马英九当年说了100次不选，现在朱立伦才说几次不选，我觉得可能还有那个空间。当然最后可能是，但蓝军需要你的时候你出来，我觉得对于蓝军也未必会苛责。 嗯， 另外其实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其实那蓝军如果真的提不出的话，那不如出个奇招叫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出来，他未必，你说 这个太疯狂 了，是疯狂，但是你想想，周美青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之外的人， 嗯， 他没有任何的利益牵绊哦， 对， 就蔡英文好歹他还是有一些，你说民进党这些跟财团什么，我觉得多少会有现金上，周美青完全没有。另外呢，全台湾骂马英九骂的最凶的可能是周美青哦，所以其实你说周美青出来选也未必不是一个 奇怪 奇招，真的， 哎，这个还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说不定真是像台湾像美国似的，克林顿当完希拉里再来当一当。好，那当然这个朱立伦尽管我都快相信了，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会选了，可是我看郝龙斌他也一直在拱朱立伦嘛，并且帮他想好了，他说如果你出来选，你可能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新北市民，你之前要说做满的承诺嘛，但是呢如果大家营造了这个气势，就搞好的我不得不出来选了，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哎，我怎么觉得被他们一说好像小英也没那么乐观，对不对？ 嗯，其实还是挺乐观的。但我觉得郝龙斌他不像政治人，因为我也见过他嘛，然后感觉 他 就像邻家的大叔一样， 哎呦， 每次都带着一个笑容，然后就浅浅 的 笑，对，然后就感觉哇，好可爱， 哎呦， 对， 可爱能当饭吃哈，在政界。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是，就是领导人大选哦，但别忘了明天绑在一起还有立委选举，刚刚马军提到， 对， 其实民进党这次还有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冲立法院过半， 嗯， 其实母鸡带小鸡，民进党已经准备好了，有只蔡英文母鸡，那国民党母鸡还没出来，其实这也攸关了他们的立法院，所以到时候朱立伦，你说是不是应该要肩负起这个母鸡？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得由得他说不了。 嗯嗯，好，这个好戏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高潮迭起的部分，我们一起搬个小凳来静观其变。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佩芬， 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拜拜。